相思苦，偏偏对你牵肠挂肚。经过几许心思量，宁愿承受这痛苦。少男男女女相聚分离，遇见你是千万分之一。管他时空拉开我们的距离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一生生难了难了，往日的甜蜜欢笑何处找？早知道难了难了，会不会路归路桥归桥？明知道相思苦，偏偏对牵肠挂肚。经过几许心思量，宁愿承受这痛苦。明明知道相思苦，偏偏对你牵肠挂肚。经过几许心思量， 感谢您打开收音机，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，收听乐听经典节目。我是贾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黄安带来的《明明知道相思苦》，发行在他1995年5月1号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。如果单听这首歌啊，它的年代感并不是那么的明显。但是如果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回想起当年的一些往事，勾起您的一些回忆的话，那您会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一位老朋友了。歌中唱到，明明知道相思苦，但是呢，还是要像飞蛾扑火一样，心甘情愿地陷入爱情当中。不得不说，爱情的确是非常有魅力，甚至是有一种魔力的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一首爱情歌曲，它是林忆莲的一首让大家耳熟能详的代表作，《至少还有你》，是一首流行度非常高的情歌，而且呢，很多的歌手也翻唱过这首歌。在电视剧《大丈夫》当中呢，这首《至少还有你》还被作为了它的片尾曲，由姚贝娜来演唱。这首歌所表达的这种意境啊，和剧情结合得很紧密，会给人很深的代入感。所以这首歌呢，虽然发行时间是2000年，但是这首歌经过了很多的歌手的翻唱，也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，所以让我们觉得对它还是非常熟悉的。马上我们会听到原唱林忆莲的版本。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。 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我愿意。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石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 很多歌曲啊，是因为太经典了，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。或许是因为它的旋律，或许呢是因为它的歌词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它参与了你的故事。我想，不管是哪一种，每当你听到这些记忆中的歌曲的时候呢，都会有所回忆，有所感慨，或许呢只是微微的一笑，轻轻地跟着哼唱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想您也一定会唱，它就是王菲的《红豆》。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《红豆》。王菲呢，就像是一个音乐的精灵，空灵的声音，率真的个性，智慧的眼睛，慵懒的表情，有时候给人一种无奈的感觉，有时候呢又很轻狂，有时候很平静，有时候又很激扬。所以呢，通常大家去模仿王菲唱歌的时候呢，总是能够做到形似，却很难做到神似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它的主歌部分娓娓的到来，副歌呢缠绵悱恻，尤其是到那句等到风景都看透的一句等到二字，更是神来之笔。 终于在眼泪中 诗人成的这句写得非常好，就是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他写的呢，正是最初的恋人在分开之后的一些感慨。绝大部分的初恋呢，一般都会以失败告终，因为它发生的时间太早，大多呢都会在校园里，在两个并不太成熟，还未懂得如何照顾他人、理解他人的少男少女当中。两个人的分手呢，可能不需要太多太特别的理由，回头看来呢，即使有怨恨，也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。而这首歌后来正是追忆当年、审视此时的这种应景之作。在这首歌曲之后呢，刘若英也成功地塑造了非常知性的女性的形象。好了，听了两首非常好听的女歌手的歌曲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有着摇滚曲风的一首歌，是由郑钧演唱的《回到拉萨》。

这首歌呢，最初是在一部电视剧啊，叫做《娘家的故事》当中呢，作为片尾曲出现的。当时这个歌曲一出呢，在内地引起了大家的强烈的反响，一举创下了150多万张的一个销量，成为当年唯一能与《吻别》这首歌曲相抗衡的作品了。这样的一个成绩呢，对于一位年逾不惑的女歌手来讲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了。刚才提到了这个歌曲呢，是在当年与《吻别》这首歌曲它的销量差不太多。接下来我们要放出的这首张学友的《吻别》呢，它曾经凭借着136万张成为了一个最高销量的唱片，而在全球销量呢达到了400万。所以呢，也因为这首歌啊，巩固了张学友歌神的一个地位。即使是在10年以后，《吻别》呢依然成就了丹麦迈克学摇滚当中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， 甚至是成为了李宇春的一个翻唱曲目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《吻别》。

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，水彩蜡笔放万花筒，画不出天边那一道彩虹。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一张大脸，盼望着假期，盼望 刚才听到罗大佑的《童年》响起啊，我就一直在跟着唱。我觉得可能女生比较适合唱的是程方圆演唱的那一版。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姜育恒的一首《再回首》，出自于1989年的一张老唱片了，也算是姜育恒至今出的一般大家评价的是最好的一张专辑了。这个专辑里面呢十首歌的词曲都非常的精致，风格协调，情调统一，营造出那样一个忧郁、敏感、柔弱又犹豫的困在情爱世界当中的一个抒情王子的形象。大家不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去细细的品味一下他的歌词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姜育恒演唱的《再回首》。 这段归途，再回首，荆棘密布，今夜不会再有难舍你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，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背影已远走，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